据南朝鲜联合通讯社电视新闻报道，一场由美国太平洋舰队所属宙斯盾级驱逐舰、南朝鲜海军驱逐舰和反潜直升机等投入的联合海上训练从19号开始进行。南朝鲜军在针对谁的挑衅的美名下，在朝鲜半岛西南海上大肆进行枪炮弹射击，这一玩火骚动将进行到24号为止。据南朝鲜联合通讯社报道，与此同时，南朝鲜军第一军武力策划从23号到27号在最前沿一带京畿道高阳、蒲州等地进行战斗装备及障碍设置训练。南朝鲜军部设立公然声称将于下个月一伙同美国和日本在夏威夷进行联合军事演习。